第一批次接种昨天启动，主要面向60岁及以上北京籍老年人和自费接种人群。第二批次接种10月上旬开始，主要面向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第三批次10月下旬开始，主要面向重大活动应急保障人员。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将持续到12月底。 中小学生由学校组织，在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下统一接种。本市出生日期在1961年12月31号之前的京籍老年人，可由村居委会组织在约定时间段，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去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免费接种。 自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朋友需要通过首都疫苗 APP、 电话、现场登记、微信公众号及其他网络预约方式提前预约。 再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消息。黑龙江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发布会上通报，9月21号下午6点到昨天下午4点，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其中巴彦县7例，南岗区1例，这些人员都是9月21号报告的3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哈尔滨市决定，南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县在9月22号晚上12点前，其他区县市在今天晚上12点前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按照工作要求，哈尔滨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人员都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筛查。 9月21号0点到晚上12点，福建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3例，其中厦门市11例，莆田市2例。国家卫健委副福建工作组专家认为，目前莆田市疫情正在趋缓，厦门疫情形势相对复杂严峻。 随着福建省疫情形势的变化，工作组日前增派了部分专家力量补充到厦门工作组，赴厦门开展督导，并对目前福建疫情的防控形势进行研判。 工作组专家认为，福建省整体疫情防控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处于焦灼对垒状态。虽然新增感染者大多来源于已经集中隔离的密接和次密接，但还有少数病例发生在社区。 中科院预印本平台昨天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发生在2019年9月前后已经开始流行。 研究人员依据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建立优化模型，基于已公开数据，对美国东北部12州和中国武汉市、浙江省等地的疫情起源时间进行了推断。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报道，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的慰问。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谱写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新的华彩乐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综述。 央视网关注，王毅将应邀出席20国集团阿富汗问题外长视频会议。 中国新闻网聚焦，放眼赛场全是高手，全运会原来真比奥运会难。 北京青年报发表北京市社会诉求处理机制综述，市民服务热线12345的数字内涵。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七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会听到北京国有经济“十四五”规划出炉，市管国企利润总额2025年将达到1500亿。 早晨七点三十分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花呗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会对用户产生哪些影响呢？新版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公布，综合评级结果为六级的商业银行可以实施市场退出。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本届电影节特别设立了女性之声展映单元。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您一起通过《拯救与困惑：中国早期电影中的女性悲剧》这本书来聊一聊女性电影。 个性化起初是民宿最鲜明的标签，然而近几年在各地民宿数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民宿却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导致一些民宿客流量严重不足。 民宿如何坚持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怎样拓宽民宿的发展空间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丈夫韩先生去世之后，董女士被他人以婚姻无效纠纷起诉到法院，才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了近20年的丈夫居然是他人的合法配偶。在被法院认定婚姻无效后，董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自己与韩先生同居期间购置的房屋。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和您说一说多年婚姻被确认无效，无过错方有权要求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吗？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发布，西山永定河文化节开幕，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近日有多位花呗用户反映，收到相关服务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要签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花呗昨天回应说，花呗将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正常使用花呗，保持良好使用还款习惯，不会对征信记录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用户迟迟不选择升级，可能会影响花呗的使用。 花呗方面表示，征信授权后如果有异议，用户可以通过关闭花呗终止授权，关闭后用户的花呗将无法正常使用。 花呗提示用户谨防以征信为名的各类诈骗，花呗不会以征信为由电话联系用户，更不会要求用户付费或转账，任何声称能够有偿修复征信的行为都属于诈骗，请不要上当受骗。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2摄氏度。今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傍晚前后开始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夜间将有全市性的中雨，本轮降雨时断时续，可以持续到26号白天，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降旗时间是18:10，明天的升旗时间是6:0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赵龙、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减政策落地，家长焦虑依旧。记者调查该如何让校外培训退热。 咱们现在咱不高中有什么招收50%吗？对不对啊？都怕你考不上这个高中。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国家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下发多份文件，正本清源。其中包括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1:1、1:2等学科类培训等。但记者调查发现，虽有明确规定，但培训机构暗度陈仓现象仍然存在。其原因何在？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土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姚柏言的调查报道。 3本4校4年级收 9月16号周四晚上8点半，高思教育西城区广安门校区门口人头攒动，这都是来接孩子下补习班的家长们。其中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双减政策落地后，他只能抓紧工作日的时间送孩子上补习班。 一周上4次， 之间4天要上， 对，周五不上，还有舞蹈，还有那个外教什么的。 不远处的学而思培优月坛校区也同样火热。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双减政策出台后，学而思报名通道已经关闭，接下来无法开设新的课程。但是目前已经开设的课程早已经满员，没有空余位置。 没名额， 报满了。 嗯，一个班满班限额是28，现在语数英都满了。 都满了。 对。 记者走访多家培训机构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教育机构开班时间缩短，开班门槛提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补习需求并没有因此减弱。一位学生家长表示， 现在这不双减刚开始，你真的是后边怎么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学校其实现在你开的课后服务，我感觉也有点形式化。 需求决定供给，家长对于课后培训的需求没有因为双减落地而消退，部分培训机构也就顺水推舟，即使双减政策有诸多明文规定，依然暗度陈仓，暗箱操作。比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称，要对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学科类培训的行为进行查处，但一些教育机构却自有其因应之道，变通之法。多家教育机构告诉记者， 也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在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教育机构的 logo 的这个地方去上课举报啊。如果一旦啊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就会再调整一个地方。实现他们上课的话，咱们对初二和初三的孩子，在咱们的这个东40条那边有一个教学点，单间的形式，只供咱们初二和初三的孩子在周六日上课。 一名海淀区初二学生的家长向记者反映，自己孩子的很多同学就在参加这样一对一学科类培训。 他就关键怕孩子学习跟不上呗。 现在如果要一对一了，其实比之前的这个压力还大一些，不管是从我们这精力上，还是从我们这个经济上面，都会大一些哈。 对，那当然是了，一对一个课是至少200块钱。 一线调查报道。 双减政策本意和初衷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是为什么这些负重而行的学生和家长不顾时间精力和经济支出的不能承受之重，对校外培训依然趋之若鹜呢？一位家长的话说出了一个普遍的心理，那就是双减之后家长和孩子的焦虑并没有减少。 是家长们焦虑，他家长们现在习惯了，像我了解我们孩子他的学生，就是从3年级开始就每天周一到周日，他就只有周一那天不给孩子安排事儿，然后什么数学、语文、英语，然后他还学点什么这个那个的。他们就怕，因为就是以前可能学的多了，他习惯了，他老怕孩子学的不够。 另外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学校教学内容也迫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你没办法，你现在学校那个教的东西，就那些东西哪里够啊？ 不够吗？ 当然不够啊，那点东西根本就不够。 好的， 对啊，因为他那个教的东西太，学校教的东西太那个，很一般嘛。 海淀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则向记者表示，减负之后升学压力并没有减少，所以家长不得不给孩子报辅导班。 现在咱不高中有什么招收50%吗？对不对啊？就是其他就按上军校一类的，对吧？对于这个家长那是也是一个负担，都怕孩子考不上这个高中，都愿意上高中，然后考个大学。 这些家长的说法很多人感同身受，包括教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他告诉记者，虽然双减政策出台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培养指明方向，但是在现阶段学生教育压力并没有减少，评价方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些家长心理上的焦虑和行为上的内卷肯定不会就此而止。 就是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因为你现在这个最终的学生的出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升学，你包括社会用人事制度，他现在这个学历要求啊，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他都有明确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应该认认真真的、实事求是的，按照教育规律去研究这个问题去。减负没错，但是你怎么减法？ 一线调查报道。 双减政策落地，学生和家长端需求侧的焦虑能否化解或缓解，很大程度决定了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那么焦虑该如何化解？焦虑心理下的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又能否传递到相关部门，并且相关部门又能否据此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的细则呢？记者在教育部官网通过部长信箱反映了问题。同时，针对在北京市场上调查了解到的这些新情况，记者又致电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回复称， 因为双减教育部在七月份刚出台，这个您看，这也就现在也就是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可能配套的一些政策它没有那么快来进行一个跟上。如果您要反映问题，您可能得打1234，对，那边您能得到回复。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致电1234市民热线，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表示， 现在的话，它就需要你明确区县，我们把需要把您这个问题给反映给区里，你得有明确的区县，要不然的话反映不了。 您这边给教委反映过吗？ 反映过呀，他这一块的话退回的原因就是说让找区县这一块。 在本市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问题解决机制下，各区是个案问题的解决环节。多位教育领域专家向记者表示，区级部门只是双减政策的执行层，即使相应的个案得到处理，也是治标不治本。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培训机构的暗度陈仓折射的是深层现象问题，要想解决，还应从政策制定本身入手，建立和利用导向机制，着眼于细则完善，及时获取市场和家长层面的反馈，不断调整，逐步形成系统性的政策闭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就表示，要推动校外培训需求侧治理，首先要改变教育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这也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 还是必须推进评价改革，如果评价改革无法推进，整体的基础教育还是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其实是很难以把学生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的。这也是过去20年间赋予我们得到的一个经验和教训。那如果没有这些改革的推进，唯分数论问题可能还会在基础教育存在。 同时，对于学校而言，也要加强供给，对于教学要优化升级。 那学校教育，如果无法满足家长他的教育需求，他就可能会选择校外机构。那这也是一个当前必须直面的问题。那提高学校质量，要推进小班化教学，开展个性化教育，开展多元教育，让学校教育履行更多职责，办好课后服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事宜。 而着眼当下，熊丙奇认为亟待采取措施缓解家长之间的内卷现状。 我必须送孩子去，不送的话，我担心我的孩子会落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可能少数家长就会带动整个家长的这种培训的焦虑。那这个要解决的话，是需要通过教育改革以及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来进行解决。那这里面包括社会舆论也要起到相应的作用，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社会舆论在刺激家长的焦虑方面也是采取功利的方式来刺激，随后就会出现现在这种减负陷入的这种困境之中。 存在的问题得到化解，双减政策才能真正落地。校外培训需求侧的问题，相关部门如何应对，如何祭出实招妙招，既重视又正视，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